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啊，我都明白啦 ，Michael 嗰個意見咧都係好實際嘅，即係話其實係同嗰個實際利益有關嘅。 其實我都 想，係嘛？好，哇，非常好啊！嗱，而家輪到咧我兩個 partner 啦，其實佢唔講我都叫佢講噶啦，係，而家由Jeffy回應。 咁頭先 Michael 嘅講法，我其實係認同嘅，不過講清楚就係咧，文化咧係構成身份認同，身份認同咧咁先至會決定你嗰個政治利益分配嘅。咁其實本土運動呢一樣嘢咧，基本上建立喺一個本土意識度。咁意識咧就唔係單單你作為一個資源分配咧就可以有一個意識嘅，咁你必須從呢三方面咧去建立出嚟嘅啫。咁我唔係話文化意識啊呢啲嘢係唔係話 mind 唔 mind 啊？佢係三位一體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結合嚟嘅啫。咁但係我亦都想講翻咧，頭先才哥講話自己一個大中華膠啦。咁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嘅，即係我個底韻裏面咧都係大中華膠嘅，因為我即係我講翻我細個咧，即係我都好細啦，咁我2008年嗰陣時咧，即係奧運嗰陣時咧，我自己都係自發性咁咧，就攞支國旗出嚟咧，就去翻尖沙咀嗰度睇嗰啲奧運盛況嘅。 你教過我啊？ 好教。但係咧，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喺體運度咧，即係對呢個民族咧，都係非常之有感情熱愛嘅。但係我就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情況，因為我講翻一啲例子啦，即係譬如一啲戰爭嘅例子，咁好似美國同埋伊拉克啦、美伊戰爭呢啲咁嘅情況，咁有啲伊拉克嘅民兵咧，佢就會做一啲，譬如話匿入去一啲小學嘅學校裏面咧，就避開一啲戰火嘅，即係避開啲導彈嘅攻擊嘅。其實咧呢個做法咧，我想解釋翻就係話，而家香港其實就面對緊相同嘅問題。因為如果我哋有個愛國嘅情感嘅話咧，譬如話你好似雙飛孕婦啦，即係我哋愛屋及鳥，我哋會愛埋我哋同胞噶嘛。咁我會覺得如果純粹麻木嘅愛嘅話咧，我會覺得呢個同胞嚟講咧，可能都係值得同情喎。因為你喺大陸咁嘅地方裏面咧，係非常之危險噶喎。你咁樣住係唔係人住嘅地方嚟喎？咁所以我可能我情感上我都會同情呢啲雙飛孕婦。奶粉又係咁啦，即係你咁樣奶粉嘅分配，大陸人嚟得度買奶粉，其實因為佢覺得自己嗰個地方嘅奶粉信唔過嘛，咁我係為咗我啲 B 著想啊嘛，咁其實呢啲意識咧就相同呢個共產黨嘅策略係一貫嘅，共產黨就係其實透過咧一啲咁嘅雙非孕婦啊，啲奶粉可能唔係佢策略啦，但係咧譬如話你一啲。一啲單程證配額，即係佢會俾一啲內地同胞入嚟香港，佢就用一啲團聚嘅理由啦。其實佢係入侵緊呢個香港嘅，即係佢就係從啲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呢啲咁嘅唔同層面咁樣去滲入香港嘅。所以咧，我其實係好贊同，即係我自己心裏面咧，我係覺得國家民族嘅感情係好緊要嘅，係愛國嘅文化上。我覺得是很認同可以愛國的，但我覺得我們都要保持一個清醒，就是說你在政治資源分配上面，我們都會有一個清晰的立場，就是一個意識，本土意識。是 的，即是怎樣，即是意思就是說呢，就你基於人道的精神，同情心的立場本來是好的，但是要考慮到現實， 亦都不是說是不是同 即是比如你突然間每年有1000萬的雙非孕婦落咗嚟咁樣，咁你點樣人道你都冇辦法處理㗎嘛，係 咪 咁，所以呢當然而家好多人呢就話唔係，我哋呢就要兼顧嘅，咁嗰啲呢有另一個名㗎，嗰啲叫離地左膠，有聽過離地左膠，即係完全係不切實際嘅，即係唔要得落地嘅，咁啊純粹係好多明星㗎呢啲，係咪我惡寶過嚟㗎，你知唔知啊？如果我點主持呢個節目啊？嗰啲叫離地左膠啊，特別係即係最近啦，當然佢話梗係支持啦，即係未住夠7年都可以攞中盤啊咁樣嘛，係嘛？咁有好多咧就係抗拒嘅咁。但係其實咧，我都有少少回應，不過我又想聽下 Henry 嘅睇法先。蘇媽係嘛？嗱，你頭先咧就真係講得太少啦。咁而家聽到咁多，哇，應該好有感而發啦。 即係我有少少立場上要跟正翻先啦，就唔係跟正嘅啦，講翻先。就係其實我同頭先嗰位朋友講到都一樣嘅，就係香港人好現實，甚至乎全世界人都好現實。全部所有嘢民民族都好，都係由你方面 利益 去思考嘅。即係仲有話人犯我唔犯人啦、啊，哦，人犯我唔犯人啦、啊。咁既然話你過嚟。令到我心目中或者感覺上，我失去了一些嘢嘅，我很明顯我哋會反抗嘅，好簡單嘅，不需要很多邏輯嘅啫。咦，我覺得你搶咗我啲嘢喎，我冇良心聲，我即係就算我唔鬧你，我唔打你都好，我都吟兩句咧，最基本都會咁。我呢個係最簡單的立場，而係話繼而就係、是、頭先所講，你話係咪文化上入侵嘅？某程度上我哋香港係中國文化已經係已經入侵咗好多年嘅啦，由1997開始已經開始不斷入侵啦，只不過我哋唔覺啫，而係發覺我哋去到而家就係話温水煮蛙，我哋滾水嘅階段啦，你先覺得哦，好似好似好熱喎。例如早排嘅簡體字啦，或者係 簡體字啦。 即係其實你電視機而家無時無刻都會有簡體字嘅出現嘅喎，咁你係咪你可以點做呢？咁你係咪 抗議咯？ 抗議禁體咁樣眯埋對眼就當係一就已經做咗抗議咧，還是真係會去信一個你又有咩途可以去投訴呢，或者係去申訴你想講嘅嘢呢？咁香港去到呢一刻。點解啲人去到咁或者係比較激烈嘅抗爭係咪？而係你真係冇一個地方去申訴嘅，你申訴咗，咁有邊個人可以做一個公平嘅處理咧？咁樣又或者我就算向共產黨申訴的話，咁佢又會當你係咩問題咧？呢個係呢個我所以我你話所有嘢都係由自己出發嘅，所以而要解決呢個問題，就係由我成日都覺得係，因為如果香港有自主權的話，咁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到嘅。正如話，我哋有能力去抗拒咗一種權力去入侵又好，佢嘅人民或者係中國人點樣去嚟搶嘢都好，我哋有一個權力去制止的話，我哋就會解決到呢個問題。暫時 話，咁係咪即係話香港要喺聯合國有個議席咧？ 其實我係 最好不過啦。 我係支持香港獨立。 係係嘛？啱啊，係啊！一陣間其實我就想帶大家咧，就即係港獨嘅問題啦。係嘛？蘇格蘭都想獨立咗好多年啦，嚇、啊、西班牙嘅劇集多年係嘛嘅話，都想獨立啦。咁加拿大嘅魁北克啊嗰啲已經想獨立咗好多好多年啦。好啦，咁樣其實我好多嘢想回應嘅，不過我都要忍住，俾多啲機會大家發言啊嘛。好， 我係小生。 好。 咩？咁，不如你講先。咁咧，你講嘅，冇聲。 有。擺近啲。 好意思啊！我其實想回應翻咧，啱啱先有位先生，我聽到話啲唔錯咧，我睇到啲 緊 我。咁變咗咧，有位先生就話所有呢啲文化衝突啊，即係香港發生嘅文化衝突，都係純粹關於純粹一個利益咧，我就其實唔係好贊同嘅，因為即係我點樣唔承認都好啦，我啱先都同阿李博士私人都咁講話，我真係唔夠承認自己係中國人，即係搞到咁樣四九年之後，即係我話我地球人。喂，國際人得唔得啊？咁講，但係歸根究底，你留嗰啲血就係華人嘅雲，個皮膚就係黃皮膚，你就係黑頭髮，你就係講緊中文，係嘛？你就係講緊廣東話，係咪先？即係飲緊東江水，即係所以同埋咧，我喺我嚟講咧，我唔針對嗰位先生啊，即係大家都係講意見啫，即係我覺得就。完全唔可以，即係我唔可以認同咧，就係話純粹因為利益嘅關係咯。點解我唔可以話中國人、香港人純粹因為利益嘅關係，所以就抗拒內地人咧？我真係唔係好認同。點解咧？你諗下，阿李博士初頭都講，佢細個時候上大陸，著住咁多件衫上去，攞住咁多嘢上去，阿李博士翻嚟佢有啲咩利益咧？阿李博士佢仲要打税喎，點解咧？即係因為嗰啲人佢，因為佢阿李博士 嗰啲叫親情， 係啊， 可以咁講，係可以咁講，但係嗱，亦都可以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就係、是香港人唔係純粹為咗呢樣嘢，唔係純粹為咗利益關係所以咁樣，因為我哋見到哇，大陸人寫殘體字好核突啊，即係大陸人寫殘體字，哇，佢仲要將嗰啲殘體字搬落嚟香港喎，係咪先？我哋覺得好肉酸啊，寫出嚟好肉酸啊，仲有一樣嘢，仲有其他一啲嘅歷史例子啦，例如話八九年六四咁樣。即係其實佢唔係殺到嚟香港嘅喎，嗰啲共產黨係咪？解放軍冇殺到嚟香港嘅喎。咁我親身見到個幾百萬上街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即係我哋有咩利益？我仲要捐錢上去？點解咧？即係因為我又冇親戚喺大陸，咁我點解要捐錢上去咧？覺得嗰樣嘢覺得太咁搞錯啊！即係咁樣隨便咁殺人，即係我哋有個同理心，覺得嗰啲係我哋嘅同胞，嗰啲係我哋自己當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，就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，所以先做呢樣嘢。唔係因為我哋有啲咩利益啊，我真係冇利益嘅，係嘛？分分鐘仲要想，分分鐘啲人仲要覺得話。上咗之後仲有危險添。 所以咧，陳雲先生咧就會話咧，其實我哋當時捐錢係錯嘅，我哋而家補吊咧其實都係錯嘅。啊，而家我哋咩李望洋被自殺，我哋抗議咧係錯嘅，呢、這個就係陳雲嘅觀點。 我補充一句，其實咧，我真係好贊同呢啲先生，但我亦都覺得，就算真係唔好話為唔為你，我覺得就算真係為你咧，我覺得都冇問題嘅。即係香港人攞得身份證咧，你就係你有權利住喺度，你有權利享有呢個地方嘅利益。其實我覺得，就算真係好似話講到我哋咁利益為本，都其實都係冇問題嘅。但係我都當然係覺得文化呢啲係贊同呢位先生啦。 好。 大哥， 你好。 我作觀點咧就係話，其實呢個係管理問題咧，既然係夠分嘅，只不過係分派得唔均勻咁解啫。就係咧，即係點講咧？如果大陸嘅品質管制即係標書嗰方面係做得到嘅話，咁佢哋唔使落嚟買奶粉啦，咁我哋翻去買奶粉啦。 我都 想 好。 係 嘛？ 咁第二個問題，南韓咧當時爭取民主，嗱作出好犧牲啊咁，咁佢哋有學生運動啦， 光州事件啦，出名啊， 有學生運動啦，同埋工會呢啲組織嘅support，咁之後嗰啲學生運動嘅人啦，譬如南韓總統即係上一任南韓總統，佢都係搞學運出身嘅，咁佢哋。即係有呢啲人去推動社會嘅變革，咁你認為呢個本土運動香港有冇呢個？ 嗰個其實係抗資嘅，講真，不過就係佢唔係抗資，係佢要抗帝，因為朴正熙政權就係美帝撐腰噶嘛，係啊，獨裁政權等於馬可思啊嗰啲咁樣嘛。 我 都要 回應 翻特派事實，阿 Michael 回應咗先。 快啲啊 ，Michael， 俾多啲時間啊。真係，我問嘅嚟問， 即係 翻嚟問我嘅。 大哥，我唔 係 針對你。 我唔係唔緊要，針對我都冇所謂。但係我真係要，即係我想澄清翻，其實其實你講嘅嘢其實我明白，但係其實我唔知道你講嘅同我講嘅有咩衝突。因為其實好簡單一樣嘢，我問翻你先啦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之前翻去幫大陸嘅人親情，我覺得絕對係合理嘅。但係如果你講樣嘢話，如果我哋落嚟。即係我講咧係衝突咁樣，我講係我點解唔中意內地人落嚟啊嘛？點解我覺得本土內地人嚟侵佔我本土文化？咁如果你講嘅親情係成立嘅話，其實咧佢係幫緊你去令到我哋去包容佢哋，即係話啲人落到嚟，即係嗰啲即係特首講話啦，即係包容啊，多啲包容，凡事包容咁嗰啲啦。其實應該係個情況係我哋好似咁講係我哋要中意佢哋，或者唔中意佢哋啊嘛。咁而家問題就好明顯就係啲人係唔中意佢哋，或者中意佢哋啊嘛。所以你講嘅真情喺呢方面，其實如果係成立咧，應該係令到我哋更加中意佢哋。而但係實情唔係咁，所以我嘅意思話，其實嗰個原因導致我哋唔中意佢哋咧，係你嘅問題，而你係你講嘅真情完全係疏唔到我嗰個問題。即如果佢嘅親情存在，係我哋應該會忍讓而放棄我哋其他嘅一啲利益。但如果係我哋唔中意保，咁我要解釋佢。我就 唔該曬咧，同埋其實某一程度上我都同意嘅。其實大家唔係有咩真正嘅衝突嘅。咁但係咧，確實係要照顧到嗰個現實嘅情況咁就真。即係越南船民嗰陣時候，我哋都基於人道主義，但係你能唔能夠俾曬啲越南難民啲船民係我哋香港嘅身份咧？ 啊，嗰陣時佢哋都係要住喺一啲特殊嘅居所，然後希望盡量去就外國咁啊嘛。所以呢個問題好複雜。好啦，因為咧就呢個啲字時間差唔多啦啊，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咧，翻轉頭再探討。 总结一周环球市况、财经资讯、科技新知。 我哋有一集都讲过话，我睇嗰边咧系好虚嗰啲嘢系，咁所以嗰时候我一路建议啲人唔走啊，我自己都走啊咁样，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个亚洲货、小型亚洲货系风暴添。 系啦，咁所以就都好彩，执翻身彩啊，即系避过咗。即系我谂就系、是、投资嚟讲嘅话咧，你先唔好讲赚钱，你避过咗呢啲嘅话咧，你就已经系执翻身彩啦，已经系。咁我都算好彩啦。咁、另外就有几个环节都算叫做好彩啦，譬如我系。healthcare 啦，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、啊、即係儘管幾多壞消息 ，Intel 反而佢又硬係跌到唔落去。 宏觀經濟主持雷志海、Eddie Chow、Kenny， 逢星期六晚8:30，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。一個 free 嘅平台，一早上網。有胆有声话，迷迷香港，无牌无挂。